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人生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金陵渡》。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诗人，出身于当时的望族清河张氏。他本有机会博取功名，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然而由于张祜为人狂放不羁，最终受人排挤，流落到丹阳曲阿一带隐居。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功绩，但在诗歌创作上，张祜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超过了300首，本诗便是他创作的佳作之一。全诗语言朴实，而以幻化出的意境制胜。诗中写道：夜宿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辗转反侧，心中充满忧愁。斜月朦胧，江水逐渐退潮，眺望对岸，两三点星火闪耀的地方，便是瓜洲。因本诗题目中有金陵二字，故而许多人误以为它指的是江苏南京。实际上，金陵渡乃是一个完整的称呼，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扬州在古时候又称瓜洲，所以在本诗结尾才会有两三星火是瓜洲的说法。时至今日，金陵渡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宋代以后，这里改名叫西金渡，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西金渡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边，东面有象山作为屏障，得以抵挡汹涌的海潮侵袭，使得这里从六朝时期起便是横渡长江的一个重要渡口。唐代以来，镇江作为漕运重镇，逐渐发展成为一处交通咽喉要地。西金渡作为镇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战略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其实不止中国人会由此处过江，甚至有传言， 当年马可波罗从扬州过江抵达镇江之时，也是从此地上的岸，可惜无法确实考证，只能当作一个传言或者是笑谈罢了。清代以后，由于长江沿岸淤泥堆积，导致原先的西津渡口逐渐成为陆地。如今，此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条历史文化名街，整个街区存留的文物古迹众多，堪称是到访镇江非常值得一去的一处旅游胜地。众所周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不平等条约要求，清政府曾在长江沿线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镇江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英国人曾在这西津渡一带开辟租界，并修建了英国领事馆。这座建筑带有强烈的19世纪后半叶殖民地建筑风格。如今，这里已被并入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有不同时期的文物30000余件，使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镇江的历史。除了博物馆之外，在西津渡毗邻的云台山上另修建有一座云台阁，此处是镇江市的制高点，登高眺望能够将整个西津渡的景致收入眼底，也可以远眺镇江的其他名胜，如金山、北固山等。如果是晴天时登台远望，景色可以说相当宜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西津渡曾经担负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无数旅人途经此地，也留下了大量或喜悦或感伤的情绪，许多情绪化作诗篇流传于世，就像张祜的这首名作一样。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年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沏一个清早和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春 情像一把锁，我从来未曾尝试，怎么能信得过？自从遇见你，爱情锁住了我，你偏又悄然离去，却没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愿去相思，相思好像一个清苹果，没有甜，只有涩，何必让那相思困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影子总是在心窝，想要丢丢不开，躲也躲不过。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把锁，如今我依然尝到，尝到这苦果，这苦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吻。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都爱美啊。 嗯，要谈美的话 啊， 还是你们年轻人。 您别客气。 嗯， 我了解您。 什么呀？ 您这老头也挺爱美的。 我都什么岁数了还美呢？ 你别不好意思，刚才在后台， 嗯， 您一人 啊， 往镜子前头一站，弄点红抹手上脸上。抹完了以后冲那镜子那儿一站，站了20多分钟啊，谁都挤不到前面去。您这是干什么呢？ 要上台了吗？捯饬捯饬。 按说您已经年过半百，青春已过， 哎，早过了， 可是看您往镜子前头站，冲着自己那一乐那劲头，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越看我自己觉得越有看头。 穿着打扮，服装和服装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真是这样 啊！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服装颜色样式搭配得很好， 那是注意到了服装样式和自己的体型的和谐 哦。 比方说吧， 嗯， 有一些青年伙伴们喜欢穿那个喇叭裤 啊，就那个喇叭口、 喇叭腿、喇叭腿的那个裤子，它是通过直线条和斜线条的对比， 对， 下边往下延展一下，给人一种一看有个挺拔的感觉。 只要样子不怪，还真好看。 什么人穿？ 这还分人呢， 他有个体型的关系，和谐问题、哦、 是啊， 你瘦人， 嗯， 腿长，个子高一点，哎，穿着线条清晰，显得好看。 哦，哎，要是大胖子穿那个呢？ 胖 啊， 腿又粗， 嗯， 为了赶时髦也穿那个喇叭裤 啊，也穿那喇叭口的， 裁缝不好裁， 是吗？ 你腿太短，打腰那就给你往下裁下去。 对了， 那还好看吗？ 这就难看了， 哎， 成墩子了。 你胖一点的，你穿那个制服的裤子。 哎，就是胖点都显着水灵。 哎，当然什么都不能太过了。 哎，你像那喇叭口 啊， 太宽了也不好。 有一些伙伴不同意这个观点。 哦， 他们讲了， 讲什么呢？哎， 你看那个舞剧《丝路花语》里边那英娘，人家多大的喇叭腿啊！3尺3宽，人家照样好看。 人家那是在台上， 这是艺术的核心问题。 对了， 舞台上的美有它的独特表现方式， 它是高于生活的。 拿英娘来说吧， 嗯， 尼龙纱的喇叭腿， 嗯， 3尺3宽，在轻歌曼舞中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好看。 它跟那个服装、色彩、布景整个搭配起来非常好看。 对 啊， 你要是生活中穿这行吗？ 不好看了。 就是啊， 也穿这个尼龙纱的喇叭腿儿， 啊， 3尺3宽， 宽着点儿。 上公共汽车就麻烦呀、啊。 那怎么麻烦呢？ 那么宽， 嗯， 人上去了，腿还在门外头呢。 你说这多麻烦呢？ 还得求人家售票员。 怎么求、啊？ 售票员弄这慢点关门。 干嘛呀？ 我先把腿倒上来。我 好，快点倒吧。 你倒上来走不动啊？ 为什么呢？ 这么宽的裤腿，不是这个夹的，就是那个踩着， 还是麻烦。 不明白的人家还问呢。 问什么呀？ 哟呵。这是谁穿降落伞上来了？ 嗨，有穿降落伞 不好看了。当你注意了服装、颜色、体型各种各样的和谐以后、 嗯、 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礼仪风度还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哦，这还有关系。 当然了，有些伙伴穿的衣服服装都挺好看的 啊，挺漂亮的， 走出道来不像样子。 怎么走啊？ 比较随便，两手往兜里一揣，走起来这样。 真好，横着走， 逮谁撞谁。 那可不， 不留神撞电线杆子上，自己疼一个礼拜。 这不是自找吗？ 你这种样子就把你那身好看的衣服也显得不美了， 都给耽误了， 是不是啊？ 嗯， 你问他，他还有理。 说什么呀？ 这叫运动事儿。 哎，运动事儿、 啊、运动员事儿的人都这么做。 人运动员都像你似的， 运动员比他懂得厉害。 哎，真是的， 人家分在什么地方， 这得分场合 啊。这个动作跟环境和职业特点还有个和谐的问题啊。 哎，这有关系。 你比方运动员上场比赛，应该是排着队上去 啊、 嗯、你看有的蹦着往上走， 人家那是活动。 哎，你看着很舒服、 嗯、那当然 符合他的身份， 人家是运动员。 要说这样好看， 嗯， 大家上班都蹦着去。 不，那哪受得了啊？ 像您这岁数的，一天就蹦40分钟、 哦、不行，蹦40分钟我得歇半个月。 不好看呀，对不 对？舞蹈演员好动啊， 人家老得活动。 哎，他跟你谈话的手脚都不闲着。 对， 往这一站， 嗯， 他老这么动， 活动。 嗯，哟呵，李老师，今儿您也来了 啊？我这演出来了， 是吗？也不行，时间到了，我上去了啊。 哦，该上台了。 哒哒哒， 上场了。 你就在这一看，他跟烟儿似的就过去了， 那很自然， 飞走了。 因为人家是舞蹈演员， 你看还挺舒服的， 就是吗？ 他符合这个环境的特点， 对， 跟这个环境是和谐的。 嗯， 你说在公共汽车你碰上他，他也这样，你看着就别扭了。 上车也这样 啊？这儿等等。呀，李老师您也来了。 哦，我上班去。 好吧，今儿您可够晚的 啊。你也上班呢？ 我也晚了点了。 是啊， 我抓紧时间活动活动。 哦， 还得赶紧下去。 为什么呢？ 后边人老捅我后腰这块儿。 你还杵人胸口了呢。 我走了啊。 哎，走吧。 哒哒哒，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腿塞门里头了。 对，有你这么下车的吗？ 这样好看吗？ 难看了。 环境一变就不显得和谐了。 还真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追求美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和谐，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在美的旋律中是翩翩起舞，多彩多姿。 哎，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你不注意这些，生活当中还容易出矛盾呢。 这能出矛盾吗？ 哎，我有个教训。 什么教训呢？ 前些日子我跟我父亲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呢？ 我父亲呢是个老工人。 对，他不是退休了吗？ 对啊。 嗯， 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父亲买一个生日礼品，您说我买什么好？ 你给老人家买一身好衣服。 他不好穿呢。 那你给买生日蛋糕。 他也吃不惯。 那你该买什么呀？ 我一想，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嗯、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丰富一点。 哎，这倒是。 为了让我们老头的屋里美一点啊， 嗯， 我给他买了一个维纳斯的塑像。 哦，维纳斯 啊，就是那个没胳膊的。 知道，那是古希腊的艺术佳作， 传世的珍品。 对， 好看不好看？ 好看。 漂亮不漂亮？ 真漂亮。 摆在我们老头桌子上， 嗯， 老头眼都直了，在那儿， 他欣赏了， 生气呢。 哟。 哎呀，孩子，你可真够意思啊！这这么冷的天你弄一光身的小人这儿站着，你倒不怕他冻着你？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补肾消除更年期女性的烦躁。到了更年期综合症以后，很多女性出现了异常的烦躁，出现了潮热、盗汗这种表现。所以烦躁实际上是更年期综合症的一种典型的症状。那这种烦躁啊，它并不像普通的说遇到点事儿解决起来很困难，所以这段时间比较烦。那更年期女性出现的烦躁主要的特点是无事自烦，那就是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自己就觉得憋得慌，觉得委屈，觉得心里边不平静，轻一点的心里像长了草一样，坐卧不安，容易发脾气。那重一点的，主动的这找人进去，把几年前的事儿都抖了出来，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所以实际上就是没事儿找事儿。那和朋友吵可以暂时不交往，闹别扭。那关键是，他和家人也吵，所以整个家庭阴云密布。因为他自己啊，就觉得憋得要命。这前胸啊又憋又闷，恨不得来一个大爆炸才痛快的。那实在是没有人了，我打电话也得跟人家较劲，再找不着人，自己在家里边哪怕说我摔点东西，他自己就跟自己这较劲。所以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出现的烦躁特点是无事自烦。那这种烦躁它实际上还伴随着一系列的症状，当然典型的就是潮热盗汗加上烦躁。那实际上还有睡眠质量的减退，包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不容易入睡，所以有的人甚至半夜了起来看书看电视，抱着枕头在屋里边来回溜达。那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心情烦躁所带来的影响。那同时呢还有腰腿疼痛，还有晚上起夜次数多，这些都属于一个系列的表现。所以为什么是更年期综合症，它是综合在一起的。那实际上更年期为什么容易出现这种烦躁的心态呢？这和身体功能的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说人的身体当中实际上有两种能量，一种能量呢是主管人体的动，一种能量是主管人体的静。主管动的能量中医叫火，那主管静的能量中医叫水。这是一种比喻，不是身体里边真着火了，身体里边真的发大水了。因为在自然界当中一个水一个火比较容易形容出动静两种能量的区别，所以当人体动的不足的时候，哎，这是说明人体的火力不够，这就是阳气不足。当人体静不下来的时候，那就说明人体的这个相对的阴的能量缺少了，也就是相对于水这种能量少了，所以人就会出现白天坐卧不安，心里乱，长了草一样的心态，晚上辗转反侧，躺在床上不容易入睡，而且没有事儿，他也显得很烦躁。实际上是人体需要能够安静下来的能量越来越少，人就静不下来。所以从养生学的角度上来说，静为养生之本，越安静，这个人说明身体越好，这个人的寿命就越长。因为有的安静啊，不是你想安静就能安静下来的，很多安静下来都是需要非常充足的能量才能使人安静下来，也就是说你得镇得住。 所以我们看在动物界在植物界松树柏树的能量充足，所以松柏一年四季就那样一动不动，你看不见它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所以真正的松柏的能量就相当于那个一块表的时针一样，你看不见这个时针来回在动。而杨树柳树就不一样了，它们的能量的等级要差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它们有着春天发芽，夏天长叶，秋天开始落叶，冬天就掉光了，它有这种规律，它就是一年四季来回折腾，它就像这个钟表当中的分针一样。所以真正代表长寿的吉祥的那是松柏，所以要松柏延年。而作为动物界来讲，你看乌龟恰好就像这个表的时针一样，在那一动不动，你过两天再过去再看它一眼，它还是这姿势，它就没动，哎，它就比较安静，人家真正能够静得下来。而在动物界当中，猴是上蹿下跳，所以我们看这猴的寿命并不是很长，那也就是说它的能量消耗也大，它身体里边静的能量就偏少，所以能够静得下来的就能够更持久的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更年期综合症这个时候的身体的状态就不是钟表的时针的问题，就不是钟表的分针的问题了，它是钟表的秒针的状态，它一时一会儿它都坐不住，哪怕就在屋里一人它也来回溜达，它也想摔点东西，他也想打电话骂人一顿解解气，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生命的能量的耗费太多了，真正能使自己安静下来的能量越来越少，所以才出现了无事自烦。所以养生学当中非常讲究叫静为养生之本，你要抓住了安静，能够守住这个能量，能够镇得住，能够安静下来，那就说明人还能够自己，就是自己做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心平气和的，躁为亡命之初，烦躁是亡失生命的开始。所以更年期实际上为什么画一道线，更年期以后人就步入老年生活状态了，那就是因为身体会加速衰老，会进入另外一种通道。那从这个规律上你就知道，这个更年期的烦躁，第一它是一种身体失调的表现，它是身体里缺乏这种安静的能量，也就是说缺乏相应的控制这个心态烦躁的一种能量。那是什么能量呢？中医管这个身体的能量的交替叫心肾相交，那也就是说心火需要下降，肾水需要上升，这两个能量应该是互相交流，互相更替，互相抑制的。心火下降呢，使这个肾水不要太寒，肾水上升使心火不要太旺。那现在呢，这两个能量的沟通越来越差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为什么说是自然规律呢？人的心是阳气，类似于太阳，但太阳呢晚上得下山，对吧？人的肾是阴的能量，属水，就像月亮一样，晚上月上天心，晚上月亮就上来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那人的身体呢也要跟这个日月穿梭一样，这个能量跟太阳月亮是合在一起的。那现在呢等于是这个太阳和月亮之间的能量不平衡了，水控制不了火，所以出现的表现医学上叫心肾不交。为什么会出现心肾不交呢？实际上是静的能量，这个肾的能量主静，它现在随着人年龄的增大耗得越来越少，所以就出现了心火不降，就出现了烦躁，出现了失眠，出现了易怒等等一系列的表现。所以实际上更年期综合症是围绕着人体的肾功能的损伤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包括骨质疏松，对吧，肾主骨啊，包括头发的脱落，肾气滑在发呀，包括晚上起夜次数多，因为肾司膀胱开合呀，包括精力体力的减退，因为肾中的能量是维持人正常的精力体力的正常运转等等一系列。那关键是肾还主管人的寿命，所以 如果长期的处于这种状态当中，肾的能量不够用，那就会减损人的寿命。所以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坎儿，如何平安的度过这个坎儿，那就得看身体出现的症状，他想要什么，想表达什么。那现在身体烦躁了，他想表达什么呢？他是告诉人，我身体里边缺一种安静的能量，所以人安静不下来，所以更年期动不动就发脾气，就整个家庭来说乌云密布的这种状态，它是由人体的肾的能量不足了所造成的。中医说肾藏精气啊，就是因为肾中的精气亏损了，所以出现了异常烦躁的表现。所以有效的解决更年期综合症出现的心态烦躁，出现的睡之前辗转反侧，不容易入睡，出现的脾气大，不单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身体状态，更能够帮助整个一个家庭，甚至改变他周围，他和邻居啊、朋友啊、同事啊、领导啊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心态烦躁的话，他不分人，爱谁谁，反正想吵架是第一位的。所以如何补充肾中精气，增加这种静的能量，才是改变更年期综合症烦躁心态的重要环节。那如何去改变呢？当然是有效的补益肾中的精气。如何是有效的补充呢？因为更年期综合症它这种精气的损伤，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损失的过程，所以它不同于肾虚的轻症。一，它是因为它症状多，更年期的症状多多呀，对吧？第二，它属于积累性的损伤，因为到了更年期综合症，它已经是大半生处于这种消耗的阶段，所以要达到有效的补充，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使这种局面得以有效的扭转。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之所以能够达到有效补肾，是因为它有着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能够比植物类的中草药补肾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一，补肾的力度强；第二，容易吸收；第三，它能够有着更持久的补肾的效果。所以如果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那就能够起到更充分的、更全面的补肾的作用。那正是因为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精气的补充，当肾功能里边的能量充足起来的时候，它能够跟心脏产生正常的配合，这个时候人就能够逐渐的安静下来，因为人获得了更多的安静的能量，所以改变这种无事自烦的心理状态。那一方面改变了这种状态，另外一方面也使人获得更多的能量以后，能够平安的度过更年期。所以实际上补肾是可以帮助人消除烦躁的心态，平安的度过更年期的。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家庭平安的度过这段多事之秋。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特定于3月1日至3月8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7-84006617-8400。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人也容易患血脂高。那么糖尿病人为什么出现高血脂呢？当然呢，关键还是胰岛素的分泌不足啊。胰岛素分泌不足使得这个脂质呢储存减少。胰岛素对血脂的调控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个呢就是胰岛素可以抑制人体里边脂肪组织向血液中分解释放脂肪酸，那么脂肪酸释放不过量了，血脂自然不会增高啊。就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它不能抑制脂肪酸啊过度分泌，使得脂肪酸的释放过高啊，容易引起血脂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素可以促进脂肪组织从血液里边摄取多余的脂质并且储存起来，使血脂呢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糖尿病患者呢由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那么对血脂的调控作用也就没有办法发挥正常。那么脂肪组织呢分解释放脂肪酸的活动得不到抑制，摄取或者储存多余脂质能力得不到促进，就导致脂质储存减少，分解加强，促进了血液里边脂质增高，引发了高血脂。另外呢胰岛素不足啊，容易导致好胆固醇减少。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质实际上呢要靠高密度脂蛋白来代谢的，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可以运输5到6个低密度脂蛋白或者是甘油三酯分子到肝脏进行分解，最终排出体外。因此呢高密度脂蛋白我们称之为好胆固醇。高密度蛋白在我们人体血液里边的浓度与这个胰岛素的浓度是有关系的。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那么血液里边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就会随之相应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胰岛素缺乏会导致脂蛋白、脂酶活性低下啊所引起。高密度脂蛋白必须在脂蛋白、脂酶的作用下，才能由极低密度的脂蛋白转化而来。脂蛋白酶活性下降了，那么极低这个密度脂蛋白转化为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就会减少，从而呢使得一部分低密度蛋白和甘油三酯没有办法运到肝脏代谢，而储留在我们血液里边了。那么血液里边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等等这些指标就会超出正常范围，引发高血脂。那么高血脂和高血压也是互相影响的，你像糖尿病胰岛素缺乏会引起高血脂，相反的高血脂也会加重糖尿病。这两个呢是互为影响啊，互为加重的。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些脂质增高以后，那么会在我们的肝脏啊、肌肉啊、皮下呀、腹腔里边堆积起来，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会变成血液里边游离的脂肪酸。那么血液里边游离脂肪酸有两大危害，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胰岛素的抵抗，也就是过多的血液里边游离脂肪酸可以通过抑制我们的肌肉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促进了肝脏将这个非糖物质，你像脂类啊、蛋白质啊转化为糖，这就是咱们医学上说的糖异生，使得胰岛素呢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第二个呢它会引起胰岛素的贝塔细胞 功能障碍。因为这个血液里边游离脂肪酸，它可以与葡萄糖相互制约，抑制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甘油三酯呢，在贝塔细胞里边堆积，可以引起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受损，以及呢贝塔细胞死亡，这样能加重糖尿病的病情。所以说呢，糖尿病呢容易出现血脂紊乱。那么糖尿病血脂紊乱诊断啊，我们也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经常到医院检测啊，有时候出现几个指标，我们不知道它是正常或者是高或者低。当然里边有一个正常的指标的显示，一个正常范围，但是这些范围呢，这是正常人的一个范围啊。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病的话，那范围应该再低一点。糖尿病人呢，如果我们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超过了 2.59 毫摩尔升，或者总胆固醇超过了 5.18 毫摩尔升，我们的高密度蛋白低于 1.04 毫摩尔升，或者你甘油三酯呢超过了 1.70 毫摩尔升，这就表明你脂代谢发生障碍啊，需要呢用这个药物呢或者非药疗法呢来进行调理了。当然我们治疗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于 2.59 毫摩尔升，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呢要小于 1.7 毫摩尔升。另外呢，糖尿病人发现血脂升高以后，我们应该积极治疗糖尿病啊，将这个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里边啊。另外呢，我们还要通过这个饮食来保持适中的胆固醇水平，因为呢只有源于动物的食品含有这个胆固醇，你像牛油、蛋黄、奶酪以及这个奶制品啊，它里边含有胆固醇，所以在动物食物里边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含脂肪酸较低的而蛋白质较高的动物性的食物啊，你像鱼、禽、瘦肉等等的，这样可以减少陆生动物的脂肪，使得动物蛋白占我们每天摄入蛋白质总量的 20% 左右，每天摄取胆固醇也不能超过300毫升。在饮食里边啊，我们过去提到呢，我们餐桌上的红黄赤白黑，就是说我们有黄黄绿白黑五种颜色，因为各种蔬菜呢它有各种颜色的，而每一种颜色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搭配着吃。尤其是有这个冠心病、糖尿病的这些人啊，我们都应该搭配着吃。你像红，实际上我们就说每日可以减少可以饮少量的红葡萄酒啊，一般的我们说在50到100毫升，实际上这有助于呢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而且还有这个活血化瘀、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作用。黄呢就是黄色的蔬菜啊，你像胡萝卜啊、红薯啊、南瓜啊、西红柿啊等等的，它们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于儿童、成人都有很重要的提高免疫力、减少肿瘤的发生。绿呢就指的绿茶或者绿叶的蔬菜。饮料呢以茶最好啊，茶是绿茶为佳啊，在绿茶为好。白呢就是燕麦片或者燕麦啊，每天呢50克啊，这样呢平均呢我们的血胆固醇可以下降39克分升。另外呢甘油三酯下降79毫克分升，对糖尿病患者呢巩固呢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黑呢就是黑木耳啊，主要以黑木耳为准，每天5到15克的黑木耳能够显著的降低血液粘稠度与胆固醇，有助于呢预防血栓的形成。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糖尿病胰岛素缺乏会引发 高血脂。相反的，高血脂呢也会加重糖尿病。因此对糖尿病人来说，我们不能单纯的降糖，而且要重视对于血脂的调节。灵芝呢性平味苦无毒，而且呢含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一方面呢，灵芝里边像灵芝仙苷可以扩张血管，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使得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啊，改善这个胰腺的硬化，来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维持呢维岛素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的肝细胞使有利的糖形成肝糖原，帮助我们的肌细胞使有利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呢我们血液里边糖就不会多了啊，这样就可以使得血糖处于稳定的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人呢胰岛素分泌是正常的，但他的血糖呢还是比较高，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体内呢缺乏葡萄糖的那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也就是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啊。当然呢胰岛素抵抗的原因很多，但这两个呢是主要原因。因为这两个缺乏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说胰岛素不能携带葡萄糖进入我们人体细胞并利用。那么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尤其是3个氨基酸、2个维生素 B5、1个铬元素，可以合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样呢葡萄糖的因子就可以携带这个胰岛素和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并利用，降低我们血液里边葡萄糖的含量，那么使血糖下降。胰岛素的受体缺失当然也会导致胰岛素通路信号的降低，从而是细胞摄取葡萄糖减慢，合成糖原的速率也会降低。那么灵芝里面有很多优质的蛋白质啊，它可以合成大量的啊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而且呢灵芝还本身还可以降血脂减肥，相对的增加受体的数量，增强受体对胰岛素的亲和力，从而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另外呢对血糖稳定了以后呢，关键问题我们不能单纯的降血糖稳定血糖，而且对血脂呢也要进行很好的调节。那么灵芝里边腺嘌呤可以抑制我们血管粘附因子，促使血液垃圾斑块的分解。零多糖呢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防止血管堵塞。赤子抱枕 A 呢能降低我们血液里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清澈血液。总碱呢还可以扩张冠状动脉血管，降低我们心肌的耗氧量啊，提高氧的利用力。有机锗呢能迅速提高人体的含氧量，缓解各种不同的症状。在这个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的同时，灵芝还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因为好胆固醇升高了以后呢，可以把这个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对于这个阻碍硬化的斑块或者已经形成的斑块啊，可以使它减小啊，降低呢动脉壁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并且能改善局部的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而这些功能呢都可以预防啊，因为这个高年所出现的各种并发症，所以经常服用灵芝稳定血糖，再就是呢也可以对血脂处于一种正常的水平。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 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户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她被誉为评剧皇后，她的戏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喜爱。 总理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 她幼年学戏，却敢打破陈规，推翻师父的唱法。 一般的小戏子师父一打就怕了，可是新凤霞却没有敢。 他大字不识几个，却和著名作家老舍结成忘年之交。一场不期而遇的相识，新凤霞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档案为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 新凤霞有些急了，就跑去找老舍，可老舍却对新凤霞说，凤霞，你要抓住机会，不能错过，你们用不着我再介绍了，双方都有基础。就在新凤霞不知道该如何抓住机会的时候，机会来了。 1951年全国青联开会，指定新凤霞代表青年戏曲演员在大会上发言，他求助老舍，老舍却让他找吴祖光来帮忙。新凤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吴祖光打去了电话，邀请吴祖光到家中来帮他改发言稿。吴祖光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他让新凤霞放心，第二天一早自己一定会把发言稿送过来。 这一夜新凤霞可没有睡好，心里一直盼望着天快点亮，盼望着祖光给他送发言稿，身上还被蚊子咬了好多包。第二天吴祖光如约来到了新凤霞的家，给他送发言稿。他知道新凤霞不识字，他就一句一句地教他，直到新凤霞把发言稿背下来为止。那天新凤霞一边背稿子，一边挠着被蚊子咬的包，他没想到这一幕被细心的吴祖光发现了。 我跟祖儿从小把琴练，因此上 一天，新凤霞刚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就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原来他自己的床上装上了一顶漂亮的蚊帐，这是吴祖光看到新凤霞被蚊子咬了，特地来给她装上的。这可让新凤霞又惊又喜，心里啊有说不出的甜美。可是这一夜新凤霞还是没有睡好，为什么呢？新凤霞是北方人，不习惯在蚊帐里睡觉，第一次在蚊帐里睡觉觉得闷得难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所以他就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回来后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蚊子咬醒了。原来他没把蚊帐放好，蚊子都飞了进去。第二天新凤霞打电话给吴祖光，告诉他自己又被蚊子咬了。吴祖光觉得很奇怪，说你不是睡在蚊帐里吗？他哪里知道新凤霞不太会用蚊帐。吴祖光告诉新凤霞，他3点钟过去教他怎么用蚊帐。新凤霞决定这一次他一定要学习刘巧儿中的一句台词，当面锣对面鼓，和吴祖光把话说清楚。可是那天新凤霞突然接到通知，下午2点半要去开会，新凤霞就给吴祖光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祖光老师，我去开会了，你在家息修吧。”凤霞，等新凤霞回来的时候，吴祖光已经走了，但也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凤霞，休息，不是息修。”据说后来新凤霞写的那个息修的纸条，吴祖光一直保留着，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看看，当做一乐事。虽然那天新凤霞没有见到吴祖光，但是他还是决定找机会当面和吴祖光把话挑明，但这话又从何开口呢？ 我妈妈就说那个这个刘巧啊，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什么呢，就我自己找婆家，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所以我也演的就是演起来很入戏。但我妈妈听不懂，我妈妈可能就觉得再不说透了，你转380圈我也转不到点儿啊，不行，我干脆直接就说吧。然后她就说：“祖光，咱俩结婚吧。” 这是新凤霞的女儿吴双的一段回忆录音。就这样，吴祖光和新凤霞开始恋爱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相爱却遭到了很多的阻挠。对于他们的恋爱，非议很多。有的人认为吴祖光是大作家，而新凤霞却没什么文化，两人之间差距太大，根本不会幸福。甚至还有领导找新凤霞谈话，对于他们的结合表示反对，说什么电影导演靠不住，而且吴祖光还是从香港回来的，在那个年代更是要慎重考虑。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新凤霞很生气。她想，自己在台上唱刘巧儿都要争取婚姻自由，难道自己的婚姻自己都做不了主吗？1951年的9月，相识不到半年的新凤霞和吴祖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文化界、艺术界的很多名人都到场祝贺，周总理还派人送来了一对花瓶。这一年，吴祖光34岁，新凤霞24岁。结婚时，吴祖光送给新凤霞一张小巧精致的书桌和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这是结婚前吴祖光特地到东单一家墨器店给新凤霞买的，目的就是让她好好的学习。而新凤霞的陪嫁则是一捆小人书，新凤霞没有读过书，字儿也不认识几个，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桌和书架，他感到太幸福了，他又舍不得扔掉那些小人书，于是就把他们全都放在了书架上。结婚后，吴祖光教新凤霞读书写字，培养他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技巧，终于圆了他学习文化的梦。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新凤霞最喜欢的就是字典，在家中大大小小的字典有好几本，其中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本是195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文化字典，一本就是新华字典。这是一本当年新凤霞用过的一本部首偏旁新华字典，这种字典很适合读书认字使用，因为可以通过偏旁部首查到字的发音和意思。这本字典是1954年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第一页就是偏旁部首。他女儿吴双把这本字典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为了学文化，新凤霞看书写字离不开字典，出门演出带着字典，即便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也随身带着一本字典。这些是新凤霞通过学习后自己写的手稿，一份是起卷，另一份名叫《刚老头一家》，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凤霞是怎么写的。刚 是最坚固的，炼钢的人也自然有一股钢的硬劲。这就是常常在街道上看见的扫街钢老头，他虽然年近六旬，满面红光，个子不高，腰板挺直，且说话大嗓门，因为他的耳朵有点背。怎么样，没想到吧，一个曾经大字不识几个的唱戏的，如今竟然可以自己写出这样的剧本。虽然我们在这几行字里发现了一个错别字，看这里，腰板挺直的挺，他用了是这个停，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惊叹新凤霞的进步。这发黄的纸张见证了新凤霞从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唱戏的，到自己写小剧本，再到后来出书的过程。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平静幸福的生活，两人却始终不离不弃，互相支持，谱写了一曲爱情传奇。 在这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新凤霞和吴祖光之间的那份真挚的感情。 档案正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 新凤霞和吴祖光婚后的生活是幸福平静的，可是突然一个噩耗打破了这个平静，新凤霞病倒了。由于在旧社会吃了太多的苦，后来又日夜演出，她累出了开放性肺结核。此时的吴祖光正在石景山深入工厂体验生活，为了照顾新凤霞，吴祖光每天早上8点要骑自行车从石景山赶回家，为他做病情记录，然后再赶回石景山。当时他们住在西单附近。这段路现在看起来似乎没多远，可是那个时候北京城还只有二环路，再远的地方都是荒地，这一来一回就要差不多2个小时。但是吴祖光依然是天天两头跑，风雨无阻，这让新凤霞感受到极大的温暖。更让她高兴的是，新凤霞发现吴祖光的打扮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西装革履，而是每天穿着粗布的工人制服，和石景山的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新凤霞知道自己没有选错人，那些说什么吴祖光和他差距太大，过不长啊，吴祖光吃不了苦啊之类的谣言，现在都不攻自破了。但是新凤霞和吴祖光都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向他们悄悄地袭来。 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的政治风暴突然袭来，在这次运动中，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他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将新凤霞平静的生活打破了，因为不和吴祖光离婚，新凤霞被评剧院内定成了右派。 那时的新凤霞在吴祖光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写信了，于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成了那段苦难时光中最大的安慰。一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吴祖光突然收到了一个木盒，这是新凤霞从北京给他寄来的。打开一看，吴祖光就知道了新凤霞的心意，同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这个小木箱里到底装了什么，让吴祖光如此紧张呢？这里面有奶粉，还有罐头，最重要的还有新凤霞自己炒的酱，全是吃的，一看就知道是新凤霞给吴祖光补充营养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可都是稀罕物，有钱都没地方去买。更何况新凤霞在当时的处境下给吴祖光寄这些东西，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那么新凤霞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个盒子是新凤霞请布景的刘师傅帮忙做的。由于新凤霞帮过他的忙，当新凤霞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每个月刘师傅都会用做木工的边边角角给新凤霞做一个小木盒，盒子里面的吃的都是新凤霞用节省下来的工资偷偷摸摸的买来的。后来考虑到新凤霞的处境出入不方便，刘师傅还提出帮助新凤霞去排队买东西。尽管新凤霞很小心，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还是被发现了。这天团长突然把新凤霞叫到了办公室，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说，听说你每个月都给吴祖光寄东西啊？新凤霞一听一惊，以为刘师傅给他做墨盒子的事情被发现了。团长接着说，你这是劳动改造的态度吗？啊，你有寄东西这件事情吗？新凤霞一听这个这才放心，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把刘师傅牵扯进来，他就回答说，是真的，吴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太艰苦了，我寄东西是对他身体的支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活劳动，这个不叫犯错误吧？团长当即就愤怒了，决定在星期一的检讨会上批判新凤霞。可是没想到在星期一的批判会上，群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并不像团长想象的那样，他们觉得寄点东西也没什么呀。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刘师傅还是每个月给新凤霞做一个小木盒，只是新凤霞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去寄了，而是正大光明的去寄。好不容易熬上了三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来了，我这里有一张非常特别的字条，是新凤霞的女儿吴双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吴双为我们提供的那张字条，一起来看看。祖光我夫，保证从今后不气您了，不管大事小事都不生气，说翻就翻。书名：1973年9月17日，晚11时，这儿还按了个红手印。书名就是新凤霞。同时在这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新凤霞和吴祖光之间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新凤霞依然偷偷地坚持练功背台词，渴望有一天能够重返舞台，然而命运却没有眷顾她的执着。1975年，新凤霞突发脑溢血，导致左半身瘫痪，被迫离开了她钟爱的舞台。一代评剧皇后一生美丽要强，如今却只能瘫痪在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新凤霞整日以泪洗面。这只铃铛是新凤霞瘫痪后吴祖光送给妻子的，现在一直保留在他们的女儿吴双的家中。由于瘫痪后行动不便，新凤霞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完成，很多的时候叫半天也没人来。吴祖光心疼妻子，不想让她在叫人的时候还扯着嗓子喊，于是就特地给妻子买了这么一个铃铛。同时他还告诉所有的孩子，听到铃声响就是妈妈在召唤我们，一定要马上来看妈妈。对吴祖光来说，新凤霞的瘫痪同样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他不仅给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还给他重新规划了未来的人生。他知道新凤霞是齐白石的亲传弟子，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他就鼓励妻子画画，每次都是新凤霞画画，吴祖光题字，两人可谓珠联璧合。 这让在病榻上的新凤霞增添了不少的欢乐。在吴祖光的鼓励下，新凤霞又开始写文章。他认字不多，有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会画出来，这常常惹得吴祖光大笑。他在患病的23年间，写出了《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舞台上下》《新凤霞卖艺记》《我和皇帝溥仪》等29部作品，大约400万字的文学著作。新凤霞也用事实证明了她当初选择这个有文化的丈夫是多么正确的一个决定。1998年5月23日，新凤霞自己写的书《我叫新凤霞》出版了，但是她却没能等到这一天。4月12日，新凤霞在江苏省常州市病逝，享年71岁。在《我叫新凤霞》的这本书的最后，吴祖光是这样写的： 虽然我不知自己能活到几时，却希望为由于我闯祸受害至今半生的凤霞永归极乐，致使我不再泪洒南天，让我坐在凤霞生前的工作房间，坐在她的临窗书桌前，写尽我的余年吧。 头那天看见她，我心里就放不下呀。过了门她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她帮助我，我帮助她，这一对模范夫妻里也成家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